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连日来的阴雨之后，就在此刻，天空就这样恰到好处的放晴了。各位，如果你现在坐标北京，那么请放下手边的事情，一二三，抬头。 雨后的黄昏，远去的钟声，谁在打？你笑容不再深沉。走近，十指靠近。One, two, three。天空再大，我出发。 我是刘慧，这首 Melody 希望你会喜欢。怎么样，今天头顶的这片天空是不是特别美呢？午后三点钟，欢迎你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是7月30号哈，一个很有爱的节日，国际友谊日。那么今年的这个节日呢，也是恰逢东京奥运会正在举行当中，而我相信朋友已经注意到了，今年的奥林匹克口号是从更快更高更强修改为加了一句更团结。对，强调了我们在困难时期团结一致的必要性重要性。其实从另一个层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地球村人类的友谊。我们歌颂友谊，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它很纯粹， 你想啊，没有什么血脉上的相连，没有什么法律上的义务，有的只是志同道合，互相扶持，有的只是真心希望你好，只是单纯的希望明天还能够再见面。所以呢，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和朋友之间说的那些提己话，和他聊的最多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来听听关于朋友的那些事，关于这个世界的朋友们，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我们请出本周期强力为您推荐的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的 森林，一座房子，湖水跟月光伴奏，顿时我的心跳脚步快乐节奏，是谁伫立山谷风铃猎呼啸而过，凝结了时空听梦在奔走，谁呼唤了我，人们总是困在建筑高墙城市，冷漠或者日复过一日，谁的遗憾写满刻在墓志铭碑时，会不会是我的名字？我张开双眼，无忧无虑的探索，边生活边疑惑，人生路需要点灵活，跌宕就让路走，高山就飞越过，写下的是传说。我张开双手，感觉全新的自我，多洒脱，轻宽阔，看未来我会勇敢活，就算日出日落，人生潮起潮落，一转眼全世界无限辽阔。顿时我的心跳脚步快乐节奏，是谁伫立山谷风铃猎呼啸而过，凝结了时空听梦在奔走，谁呼唤了我，人生并非城市，还有好多故事，顽强直到世界末日，谁的心思不安于是刻成了钻石，相信自己，相信每 是的，这是在我们最新一个周期全新重磅计划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当中为大家推出的 FIR 菲儿乐团，带着他们的第九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一个世界的辽阔》来到你我的耳边。我觉得在他们以往的一些音乐元素当中，最不能缺少的可能就是像刚才的这首歌里给我们传递出来的那种非常梦幻的一种仙境，有着一种怎么讲很奇幻的元素，对吧？你会觉得以一种超现实的风格带我们回到了我们的童年，我们的孩童时代，以最纯粹的一种心境来面对这个世界，甚至他们很特有的民谣加摇滚的曲风，很棒。一转念世界无限辽阔，是的，一转念我们在音乐当中就回到了年轻的时代，那个时候我们很渴望时时刻刻都跟朋友在一起，玩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那得多快乐呀。后来渐渐长大了，你会发现朋友真的是各自忙开了，闲的时候能聚在一起，但是好朋友之间的感觉就是好像从来没有分别过，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友情。这样的友情你有吗？我们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哈，可是我觉得也可以是一杯酒，对吧？像果酒一样的清甜，红酒一样的醇厚，也可以是白酒，像白酒那样的热烈。我们喝完这杯酒再迈入到风雨当中，或许连身子都会暖和很多呢。这首歌 TFBOYS 我的朋友。 你在干嘛？我出丑你笑得最大。嘿朋友啊，不是吧，用不用帮你放烟花？一个无声是一眼神，默契指数就爆发，一句齐声准备好了就出发。朋友是和你一起流汗，朋友啊，不用隐藏，在我面前想哭就哭吧。一个不声是一眼神，默契指数就爆发，一句齐声准备好了就出发。时间的考验，当你迷失海岸。 么样，这首歌营造出来的气氛很好吧？像宝姐姐说的那样，好朋友之间无论聊什么，气氛很重要，分享快乐，快乐加倍，说说烦恼，烦恼也会来减半的。是的，刚才是我们听到的一首 TFBOYS 带来的很有元气，很轻松，很快乐的一曲《我的朋友》。相信大家对这个组合很熟悉，对吧？从国民三小只变成了如今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一定成绩的三大只，而且这一路的阳光和风雨，他们都是相伴走过。有的时候想一想，好像不是一个人努力就会觉得很幸运，而是如果有朋友在身边，朝着一个我们共同的目标去努力，这种一起度过的时光，我觉得是无可替代的，是最珍贵的。你想一想，一生朋友或许是对彼此最真诚的感谢与告白。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最近的单曲循环，来自那英和王菲。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静惊黄昏， 我心中不会有黄昏，有你的永远像初春的清晨。 云很淡， 云很淡， 风很轻， 风很轻， 人心沉， 人心沉， 浮浮沉沉。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 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 两位很会唱的女唱将带来的一首很有故事性的讲述，真的是太戳人心了。有没有让你感慨起岁月如歌，人生辽阔呢？从相遇1998到2018年的这首岁月，两位老朋友从春晚的舞台一直实现了他们很诚挚的约定。岁月无情，人有情，经过时间考验的感情还总是那样的动人。最近如果说近些年的综艺舞台上，如果还要挑一首歌来表达或者让我们感受到姐妹之间真情的话，我想《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的这首歌或许会入选你的歌单吧。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原唱是周笔畅。我们今天在中场前的这一首，我请大家来听由吴昕、黄龄、蓝盈盈的合作，好吗？ 是不是孤单过才学会长大，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喧哗，我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啊，就算很遥远啊，我一定会到达。如果你说这傻瓜醉话谎话，我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啊，就算很遥远啊，在镜头下公开他的成长，努力学会坦然接受大众目光，爱笑爱哭就是我的风格，追求想要的势在必得，小透明也在默默闪闪发亮，现在就轻轻地听他吟唱。 是不是孤单过才学会长大，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 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今天七月的最后一天是国际友谊日，我们请大家来说一说和朋友之间聊得最多的那些提举话是什么。特梅普说，想聊什么聊什么，聊到哪里都是聊不停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时候和一个人那么亲密，却还是忍不住想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谁恋爱不曾藏一点秘密， 留防备，留回忆，留心情。 谢谢你总是陪 我觉得朋友存在的特殊意义在于他们的不可替代性，那些没有办法对亲人，没有办法对爱人说出口的话，就可以和朋友说。这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共同带来的《不能跟情人说的话》。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在音乐当中一起走到了七月的最后一天。对，每年的今天是有一个特殊的纪念日，叫做国际友谊日。我是刘慧，我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继续为我守候。韦小薇说，和你一起上厕所都要一起的朋友现在还在吗？目前我有三个，大多是以吃喝为目的的相聚，但是聚在一起了，吃喝就变得似乎不算重要的随意为之。目前感觉还是学生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最为长久。哥大爷说，一起聊聊小时候寒暑假背着家长去防空洞探险的事儿，这真的是一起有记忆一起有往事的朋友才可以哈。泪落心田，和朋友之间聊得最多的还是各自的工作。老赵说，喜欢和朋友聊天，喜欢海阔天空，天南海北，关键是要真心。和朋友的聊天绝对不能虚头巴脑，没有诚心实意。真正的朋友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互相帮助的。 You find yourself looking from the outside. I'm standing here, but all I want is to be over there. What do you? Coming through. 嘎嘎一嘎一嘎斯说了，和朋友同学在一起基本都是互相来吐槽啊，都说当年是怎样怎样的。那我觉得刚才的这首歌里是不是也让你回想起了过往，让很多朋友想起了当年的那时的你和我。 When there was me and you，这首歌是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青春歌舞一》当中的，这是迪士尼频道历史上最强的一个原创电影了，而且那么多年了都高居青少年人气榜第一的影片。我觉得它在于展现了青少年活力和积极向上的一面，没有什么高楼林立，也没有什么青春叛逆，有的只是一群怀揣着梦想充满了激情的高中学生，他们在歌舞中成长，在成长中收获真挚的情谊。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各位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你也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和剧中的那个他产生强烈的共鸣。今天我们说朋友，有不少人遇到了塑料姐妹花、塑料兄弟情，来吧和我吐槽一下吧。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这首歌又是一部关于电影的歌曲，我们熟悉的光阴的故事是电影《中国合伙人》的插曲，来自黄晓明、邓超和佟大为。你想得起来故事情节吗？三个年轻人从学生时代相遇相识，拥有同样的梦想，一起打拼，后来共同创办了学校，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我还记得在电影院里唱起这首歌时，搭配着他们一路走来的那个画面，我的眼泪我真的记得当时是流下来的。我想大多数人也跟我一样吧，其实我们哭的并不是生活的际遇，而是为那些一去不返的青春和青春里的人在缅怀。流水真的是带走了我们很多很多光阴的故事，也带走了我们很多愁善感的青春，但是你知道它真的不会带走时间积淀下来的友谊。 所以生活当中的那些友谊，我们每个人真的要好好思量一下，他真的把你当朋友吗？1840是今天第一次和我们互动的新朋友，欢迎你。他跟我说了和朋友的一个故事，说一个平时关系还不错的朋友还在一个群里，他要用我的名字和身份证去签一个购房合同，可是我也结婚了，而且也有孩子了，也得考虑换房的问题，就没有答应，结果友谊的小船就翻了，难过了好久。说实话哈，我觉得这样友谊的小船翻了也就翻了吧，因为如果我们是真朋友，可能我都不一定会跟你提出这个讲实话很非分的一点要求，本来就不合法嘛，对吗？即便是真的是当做人情来求你帮他办一件事情，那我觉得他也应该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比如说你们之间是不是签一个很有法律效应的一些合同之类的，以后万一出了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他承诺在多长时间以内将这个购房合同再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对吧，诸如此类的。其实我在想，其实你也在权衡你和他之间的这种友谊到底能扛住多少的风险。嘎嘎说，前天大学同学来京小聚了一下，推杯换盏间只有吐槽没有尔虞我诈，那次聚会还一直在回忆我大学喝酒还有哪儿没吐过。你真的这么厉害呀。说句心里话，说刚接闺女回来，我在和闺女谈心呢，特别好。我们今天说朋友哈，我一直觉得要把自己的孩子当朋友看待，要把他当做你一个最好的朋友去交心，这样他才能把他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苦痛跟你说，对吧？你不是很想了解他的境遇吗？你不是很想了解他的内心吗？那么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把他当朋友。我一直和我女儿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哈，我也就在今天把他再一次的告诉大家，就每天晚上我和他会复盘，他说一说他今天白天在幼儿园的情况，我会说一说我白天在我工作当中遇到的种种。比如说昨天我就跟他说到了，我在聊天室里经过我将近7个月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大家的点赞超过10万加。小小的年纪的他可能还听不太懂什么叫10万加，10万加又意味着什么，但是他能感受到我的兴奋，他能感受到我的快乐，我觉得这就足够了。而我也在跟他的聊天当中也了解到他最近的一些困惑，因为最近要给他转园嘛，我希望他能够更快的适应，更好的做好衔接。他也说到了自己的一些担忧和担心。我觉得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互动每天都要进行，真的像朋友一样，好吗？接下来我要请大家来分享的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我为什么在今天想要把它放出来，就是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像今天一片祥和哈，但是在某一些角落还有一些战争，还有一些这样的孩子。我们先听他们来唱歌吧。 الصوت العالي بدي قول بس الصوت صغير إن كان نحن أولاد صغار بس رخيتنا من القلب بدنا نمحي كل الخوف ونكون التغيير بأعلى صوت بدي قول بالغني كل شي معقول حدا يسمع حدا يشوف طفولتنا بدنا 魏小薇说，有些歌曲是你听不懂耳朵也会爱上的旋律，真是这样的。我们要借着歌声来问候一下叙利亚的孩子们，这是一首来自于他们演唱的歌，叫 Heartbeat 心跳。这首歌里的友谊不是简单的友谊，我觉得是一种平等尊重友好沟通的大爱的友谊。我们经常说友谊促进了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增进了团结，相互了解。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有一个简单快乐的童年，也愿他们都能找到自己的知心朋友，你说呢？其实这不简单的，我们来帮一帮他们好吗？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有很多朋友讲说最后会不会来一首朋友呢？各位有猜到，但是我更愿意放的是这一首来自羽泉的《朋友难当》。这个城市民谣的代表乐队今天要给我们用非常温馨非常唯美的旋律带给我们来感受真心真心的朋友。我觉得朋友不是一个简单的词，也不是拍一拍胸脯来说一下豪情壮志就可以有的，而是说你要细心经营，用心的为对方来着想，彼此陪伴的。朋友难当，有难同当，真正的朋友再难也要当，你说呢？好了，希望下一个友谊日我们依然还在一起。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提前祝你周末愉快。 直到天亮，我愿意用些时间陪着你疗伤，愿你和他一刀两断，是为你着想，不要再胡思乱想。你不顾一切让他靠在你的肩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盛夏七月，北广购物盛夏狂欢日最后三天，7月29号至7月31号，三天时间， 新老客户来电， 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现在人们对于这个吃呢是越来越讲究了，当然有些叫正餐，有些呢叫零食。 零食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应用的场景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出去野餐啊，郊游，包括现在这个气温上升了以后天好了，您出去郊游啊，跳跳广场舞啊什么的，晚上出去有的时候呢都备着点小零食。 没错，你说你饿了啊，咱们吃两块啊，这个垫一垫。另外呢有些什么看剧啊，或者说什么这个娱乐的时候啊，饿了咱们吃两块。其实这种东西挺多